你清楚的看到我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 Oh. 学会了给自己麻烦。 希望世界那么大，要活得更

在你身边，你却一直都没有发现，还在等待不成立的语言。哦哦，爱是一支利剑，射向了把心中剑，从此生活开始真心话大冒险。 有着什么样的画面，喜怒哀乐全写在日记里面，发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，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。 几点，一瞬间变成了乐园。 远，我们之间转了一大圈，相同的终点会发现，所有的信任我们实现。 心愿会实现，会实现。 在他刚才牵过我的手，横冲直撞，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，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？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，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？如果有教授，我一定要努力修，这一刻呀，快为我加油。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，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把专心的念头呀一呀一都清楚啦。就是九次我爱他，上了天地会乱查，要他能心电感应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。嘴里风哈， I can't.

中午自习工作位都不见。 同学，这个座位我占着。 选什么课？ 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贼，不教无马独阴山。 刚乱世孤魂无人访，